第103集，外面的雷劈了足足半个小时，想起来就打一下，想起来就打一下，轰隆隆，哗啦啦，而后就下起了噼里啪啦的大雨，最后变成了漫天的大冰雹，叮叮当当的打在地上，就像是在告诫我们什么一样。 啊，是贫僧错了。 等看够了这场秋雨，和尚站起身来，对着天空掐了个指诀。 贫僧不该泄露这天机。 天空又打了一道闪电，然后云消雨霁，天空恢复了晴朗，外面挂着一道懒洋洋爱搭不理的彩虹。和尚转过来对着小狐狸，语气是说不出来的温柔。 这道彩虹赠予你。 谁稀罕？ 小狐狸不屑地撇了撇嘴，却站在窗前止不住地一顿猛看。判官虽说在人间有行走形态，但是他们并不经常出现，这其中大部分人还是在地府之中办公生活，就像狼判官跟犬判官，他们两个是不经常上来的。一来他们在地下行走方便，这二来嘛，乌贤禅一个判官在人间晃悠就够一说了，要是再多几个，怕会引起人间的阴阳失衡，所以剩下的他们并不常见人间的景色，这种随缘的彩虹更是提都不用提了。小狐狸是喜欢的，但是狐族的天性使然，他偏偏不说自己喜欢。乌仙禅耸了耸肩， 哎，看来这事儿是不能说了，先吃饭吧，晚上了。 这事儿吧，虽然不能说，但是我们可以有别的方法知道。在晚上我又给小狐狸炖了鸡，给乌贤禅炖了鱼，骷髅和尚吃不了什么东西，就坐在小狐狸边上给他夹菜，跟乌贤禅抢鱼。他的骨头虽然少了一个，但是却十分灵活。在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，和尚张了嘴， 我给大家讲个故事，诸位全当听个乐呵，别太当真了。 好，大师请，大家欢迎。 哼，乌贤禅巴不得让他赶紧扒吧，别跟他抢鱼了。这骷髅也不知道是靠什么发声，声音是真的挺好听的。 相传700年前，人间有一小国，名唤空月国。因为地界原因，终年不见月亮。到了夜晚，仅靠星空与烛光照亮。但这并不影响什么，那里民风朴实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也未曾因为月亮的缺失而对自己的国家有任何不满。总之一切都是安静美好的。 他伸出食指在半空之中点了点，空中浮现出了一幅写意山水画来，随着他的指尖在半空中绘出了山川与河流，夜幕与星空，牛马与人群。他挥了挥手，画上的山河流淌起来，孩子们蹦跳着离开，组成了第二幅画。 年老的国王死去，新的王接过了王冠与权杖。 在画面之上出现了一个身形雄健的男人，赤裸着胸膛做一副骑射打扮，手中拿着一副弓箭。 他带领着臣民们继续过着安乐的生活，可他的心里却始终有一点缺憾，那就是此生未曾离开过国家，也未曾亲眼见一见书中描写的美丽的月亮，这成了他的心病。 画面上的男人变得垂头丧气，画面又动了起来。 后来有一天夜里，他独自出来散步，望着漫天星空祈愿，神啊，赐予我们一个月亮吧。 画面上的男人虔诚地跪在地上，面朝夜空。 忽然他听见一阵响动，不知道什么东西从他身边走过，动作敏捷，就连被誉为是神箭手的他也无法凭借本能捕捉。 画面上的男人有些迷茫地看着自己身边被压趴下的草丛， 他只能凭借余光恍惚捕捉到一抹光芒，那是一抹温柔的亮银色，如波光粼粼的水面，又好像一颗上好的夜明珠，却是活的。在那之后，他终日追寻着这道不知从何而来的光芒。 画面上的男人又出现在那个地方， 年轻的王陷入了魔障，他的直觉告诉他，这就是自己苦苦追寻的月。这月与书上描写的不同，这是独属于他的月光。 画面上的男人怅然若失，日复一日地消瘦了下去。 再后来有一天，他不抱希望地跪在这里，祈求天神恩赐。 画面上那个男人已经瘦骨嶙峋，面带忧愁地望着上天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他身边的草丛里钻出一条巨蟒。 此时在画面之上出现了一条大蟒，悠悠然地吐着蛇信走。 这是一条罕见的纯白色巨蟒，鳞片在星光之下泛着银白色的柔光。 骷髅看了我一眼，见我仍然迷茫着，叹了口气，挥了挥手。 年轻的王恍然大悟，这就是他一直苦苦寻觅的心中的月。 画面上的大蛇温顺地低下头，与仰望他的渺小人类对视。 跟着巨蟒一同而来的还有一只漂亮的赤狐。 和尚的声音又柔和了下去，在画面之上出现了一只活灵活现的赤红色的狐狸。 这只赤狐似乎是这大蛇的同伴，两只向来一同出现，无论何时何地。 等会儿，我终于察觉出了不对劲了。这他妈的，这蛇跟狐狸不就是我跟小狐狸吗？这画上痴情的王，不就是我不记得那位我的追求者吗？ 这条美丽的大蛇问年轻的王，你终日祈祷到底在求些什么？ 和尚不顾我对他疯狂的使眼色，继续自顾自地说故事。 王说他在寻找月亮，但现在已经找到了。年轻的王执意要娶这条漂亮大蛇为后，朝堂上下一片哗然，群臣碍于皇威不敢言。有位老臣忠心赤胆，转头去同月寺将这事儿告诉了闭关许久的国师。 此时的画面转到了山上一座孤寂的寺庙，一位年迈的老人被人搀扶着，对着一位年轻的和尚说着什么。 国师不是什么道法高深之人，他不过是老国师捡来的弃婴放在身边长大，修为是有一些的，但是很少，甚至连最基本的法术也无法驾驭。最擅长的就是开花，其他一无所长。但老国师仙逝已久，他不得不出面。 再看这画面，就像是水波一样的荡漾开，出现和尚与大蛇还有狐狸互相论道的场景。 那狐狸对和尚说，妖与人并无不同，开心了会笑，难过了会哭，伤了需要疗伤，痛了需要吃糖。和尚不屑一顾。 画面上出现了和尚弯腰抚摸着小狐狸胸口的场景。 和尚对狐狸说，妖是没有心的。 我们都沉默了，看着这幅画就连风都停住了。 狐狸跟和尚打赌，一个月之内和尚和狐狸同吃同住，一同生活，了解彼此。一个月之后，两人一同出门去，随机问路上的一个人，看人能不能看出谁是妖谁是人。和尚答应， 他轻轻挥了挥手，画面上出现了一个屋子，屋子里的老人握着和尚的手，往他手里塞着什么东西。他的声音变得有些哀伤起来。 和尚答应了，老臣却不答应。一月之期将满之时，他塞给和尚的是一把辟邪宝刀，他要和尚斩妖除魔，为国除害，而后就咽了气。 画面上的和尚踉踉跄跄地走出了屋子，手中握着那把闪着寒光的大刀。 和尚没有去找王，也没有去找狐狸，他去找了大蛇。 画面上出现了一条盘在树上的蛇，正在懒洋洋地晃着尾巴。 他对大蛇说，倘若大蛇不离开王，那么他就要杀了年轻的王，因为臣民们不需要这样一个昏庸的王，也不需要这样一个无用又是妖物的王后。 我有些心虚地看了一眼巫仙禅，却见他入迷一样地盯着那幅画，根本就没空看我。 大蛇答应了，大蛇第二天就带着狐狸离开了这座宫殿。但他们一走， 和尚整日整夜想起狐狸来。一开始他以为自己中了狐族妖术，可吸去静心泉洗涤了很久，泉水都依然清澈见底，他才恍然大悟，自己不是中了妖术，是动了凡心。 此时的画面之上出现了一个呆头呆脑的和尚， 他沿着狐狸与蛇的踪迹去追，最后却追到了九重天上。 画面上出现了一座天梯，歪歪扭扭地通向了月亮。 大蛇离开宫殿之后，带着狐狸来到了这九重天上，意图窃月被抓了。大蛇与狐狸彼此挣扎，和尚赶来的时候，一狐一蛇奄奄一息。 画面之上一片狼藉，大蛇被天兵天将插着七寸，鳞片碎了一地，血肉模糊。小狐狸也没有好多少，三条尾巴只剩下了一条，剩下的两尾被斩断了，丢在了一边。 大蛇见和尚来了，吐给他一牙月亮，将狐狸用尾巴挑起来塞进他的怀里，用露着骨头的蛇尾将一人一狐推向了天梯。 画面上出现了一道抱着狐狸跟月亮的飞速坠落的身影。 和尚带着狐狸回到了皇宫，年轻的王抱着这牙月亮自尽了，抱月而死。至于狐狸，断了两尾，修为丢了大半，在人间修养了许多年，和尚一直陪着他。眼前两人就要修成正果。有一年清明，和尚做法超度众生之时，老陈的鬼魂从地府出来，与和尚交谈之时被狐狸听见了。 画面上出现了狐狸在门口偷听的样子。 狐狸知道自己的好友去偷月亮而死，竟是因为和尚背后捣的鬼，走火入魔，下了山，进了空月国，屠了老小百余人。和尚以自己的肉身封印了狐狸的妖力与记忆，将它变成一个普通的漂亮狐狸，亲手摸了他的脖子。 和尚抱着狐狸在画面之中无声地流泪。 封他的记忆是为了骗过这天道，让天道跟狐狸都以为人是和尚杀的。和尚修佛犯了错，可以佛骨抵消。 骷髅终于又笑了起来。 抹了他的脖子是为了让他换个身份，就算天道有朝一日算账到了他头上也无从算起。可惜和尚做了万全的准备，千算万算，却没有算到这小狐狸本就不是什么普通妖怪，而是地府的判官。 他看向了错愕的小狐狸，露出了一个笑容来。 贫僧度千余人修来佛骨，捐于老黄历，只为抵去南判官因为贫僧犯下了杀孽。南判官能否原谅贫僧，与贫僧一同前去埋骨之地取回金身与记忆，重修于好，又或者重新来过，全都随你。